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897集《牙印传奇》。拜堂和展昭这会儿都在城楼上，公孙也抱着小四子上来了。赵普的船队冲入对方船队之中，加上黄月林帮忙，初次出战的赵家水军势如破竹，直接将对方的船队阵营都冲散了。对方主舰上的人大概看到这边刑天号巨大的船头上踩着龙头扛着刀威风凛凛的赵普了，看到赵普还活着，对方就知道行刺失败，于是跑吧。然而刚才在邹良的指挥下朝两翼包抄上去的团队，此时已经将退路封死。船上阴侯天尊等一众江湖高手都收拾完了八族遗孤，这会儿不用手下留情了。展昭和白玉堂在城楼上同情地看着一群高手群殴各艘战船上的敌军，黄月林和蒋平两个在水里更是将对方的船只搞沉掀翻，众人总算是体会到海战貌似比陆地战还好看的道理。瞧这乱的！小四子直拍手，小梁子在城墙前边蹦跶，觉得好看。战事从晌午开打，一直到了傍晚的时候，终于平息。落日余晖下的海面上到处都是沉船和漂浮的甲板，赵普带着大军凯旋而回，留下一些小船在邹良的带领下打扫战场，还有不少敌军的士兵掉到海里之后没死，都抓着木板子在海上飘着，赵家军的士兵一一将他们捡上来。海上的漂浮物也都能捡的都捡上了船，不能捡的比如说沉船什么的就用拖船拽走，以免堵塞航道。等赵普他们回到军帐，八子已经帮忙辨认出了混在被俘士兵之中打算找机会溜走的莫乐，而那位武艺高强的海神则是被阴侯抓住了。在远海孤岛他可能是高手，可到了阴侯手下也就是个小喽啰。赵普看了看许久未见已然沦为了阶下囚的莫乐，干笑一声： 你还正经挺能折腾。 众人在看莫乐垂头丧气是肯定的，莫家为这一刻差不多努力了三代，原本是皇族远亲，完全没法子继承皇位，可谁知一场海仗打下来，所有皇族都死光了，一夜之间莫家变成了真命天子，谁知却被带走当了质子，过起了卧薪尝胆的日子。莫乐的爹那一代认识的白姬开始实施这个计划，利用八族遗孤积累起了财富和兵马，谁知生不逢时，本来指望着莫乐这一代大展拳脚，偏偏大宋朝出了个九王爷。赵普小时候一盘棋等于是当头一盆冷水，教了莫乐一个透心凉。莫乐知道只要赵普在，他根本不可能打赢这场仗，经过多年周密的策划，莫乐选了个好的时机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谁知道每走一步都阻碍重重，派八子行刺赵真原本万无一失，谁知道开封城竟然冒出来了那么多高手，更没想到的是赵真亲自去见了八子还成功劝降。海战突袭原本能得手，可偏偏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天尊阻止了第一次偷袭，第二次更离谱，当年的海王黄月林都跑出来了，恶虎岛上的武器也没拿回来，白姬和柳星月就想着卷了财产跑。这一切不顺莫乐都忍了，因为他有最后一张王牌，那个假的白玉堂。这人是白姬找到的，一直训练至今，已经到了就连熟悉白玉堂的人都分不出真假来的程度，可谁会想到白玉堂的脖子上有个牙印子，这是怎样的一种运气，真不知道该说赵氏皇族老天庇佑，还是说莫乐这一族实在太不走运。不过不止莫乐想不通，连赵普他们都想不通，展昭是怎么知道的呢？ 竟然还特意在白玉堂脖子上咬了个牙印子来做记号，这也太神了。另外，这些年来一直假扮成海神，负责教授八子们武功的那位，则是个不折不扣的江湖骗子。所谓的海神是以前过桥宫留下来的弟子。所谓的过桥宫是一个江湖门派，这门派兴盛是在天尊和阴侯他们年轻的时候，现在早就消失不见了。过桥宫里一大半都是药师，他们等于是一种偷内力的贼，将别人的内力转移到出钱买内力的人身上。八子年纪轻轻，却有超过身体负荷的高强内力，就是他所为，这种做法是相当危险的。内力除非自己练，自己练出来的强身健体，可强行得到的非但没有好处，还容易让人走火入魔。平白无故内力大增的，大多会引发病症，就连天尊这样的功夫，银妖王强行给了他内力，都导致了他失去记忆以及一些思维上的混乱。偶得内力以至于走火入魔的典型案例就是轩辕劫。赵普仔细想想，他也的确是福大命大，或者说赵真吉星高照。总之，莫乐不止没用，还走背运。不过话又说回来，谁让他好端端的算计别人呢？害人害己。接下来的收尾工作规模浩大，莫乐手下兵马众多，这几万人也得处理，总不能都宰了。恶虎岛的案子破了，叶知秋带着罗英罗渊回岛上拜祭了一下。八族列岛的遗孤们聚集在了一起，赵普将白姬从恶虎岛地底下挖出来的金银财宝分了一部分给他们，让他们定居恶虎岛，重新建造房舍，重新开始生活。赵普特地关照了楚州府的知府，派人帮忙，并且从今以后各方面都照顾一下八族的遗孤。剩下的钱财，赵普做了几件事儿。一是找了当年那些枉死的死囚名单，赔偿给他们的后人，余下的重新建造水寨，要配上刑天号和十几万的水军，水寨自然要扩大规模。在陷空岛众人的帮助下，水军军寨红红火火地建造了起来。另外有魔宫精通建筑的各色高人帮忙，楚州府大有成为水上黑风城的趋势。而那个最可恶的白姬和柳星月，赵普吩咐人别拖回开封去了，迟则生变，留在世上也是浪费粮食，罪无可恕，推到海边，对着八族列岛的方向砍了。莫乐也没得到宽恕，毕竟死在他们手上的人太多，不宰了根本说不过去。一切解决之后，赵普让公孙写了封信送去了皇城，告诉赵真这边的情况，也让他不用再担心。小半个月后，皇城那边也传来了消息，赵普收到了赵真的回信。 赵真说，博阳王将星月楼和当年所有参与这些事的江湖门派都给解决了，两方面斗了个两败俱伤，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博阳王将自己的罪状状告天下，把所有的错处都缴了，随后三尺白绫寻了粮，据说是太师帮他受的食，还哭了一鼻子，说老王爷这是何苦啊。 亲手给博阳王挖坟的不就是太师吗？果然是阴险至极，除了知道内情的人，谁都不会怀疑到他头上，简直杀人不见血啊。 说起来，这次最好玩的要数展昭了，他其实除了咬了白玉堂一口，外加帮忙踹了几个八族遗孤下海，也真没干别的，却成了最大的功臣。尤其赵普那般隐卫，恨不能给他跪下了，这吃货就是不得了，一个牙印拯救一个王朝，展昭简直是吃货界的传奇。话说回来，除了小四子之外，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展昭是因为做梦想到了线索才咬的白玉堂，这话他也说不出口，谁让展大人害羞呢？说出去了，人家都知道他晚上做梦都能梦到白玉堂了。于是外界传得神乎其神，说是展昭大半夜拿白玉堂当鸡腿那么啃了，结果破了敌方大阴谋，救了赵普一命。 对了，展昭，赵真让我问问你有没有兴趣留个牙印，他找人帮你做一个金牙的雕塑，镶在楚州府水寨的大门上， 啊，哈哈，算了算了算了。嗯， 不过这糊涂人里头还有个明白人呢，白玉堂自然是最清楚不过了。展昭的这个牙印充分说明了那猫每天想的最多的还是耗子。又两个月后，楚州府建造的差不多了，皇城又来信了，这次信是包大人写的。 包大人来信了，春试结束了，包岩考了个第一。 可以啊。 还有啊，由于春试是延期的，所以秋试也一起进行了，也结束了。马上下个月就是太学的新学季了，太学的重建也完成了，太白居说也新建造好了。包大人催我们说了是楚州府无事，就都回开封吧。 于是众人又收拾了收拾，启程回开封府。路上公孙掰了掰手指头一算，告诉众人， 这回去应该正好是早多多分娩的时候了，小马要出生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